所謂港獨嗰個冒起，由雨傘運動之後，大家失落無助之後，再到即係呢個本土思潮嘅即係蜂擁澎湃，再玩港獨，再玩自決呢一個嘅浪嘅時候，梁振英個 political maneuver 用英文講，中文應該係叫咩啊？即係政治嘅手腕啊，去點樣去即係做 leverage 嘅時候咧，係做得非常之出色。而家諗翻，即係我哋完全感覺唔到呢一樣嘢咧。就是其實我哋真係後知後覺，我哋成班佢都係。雖然我哋一早已經噏噶啦，嗱，佢全部啲都係佢啲計嚟嘅啫，都係為自己嘅連任啊，都係為自己嘅權位。但係原來呢一樣嘢係拆到阿爺鞋噶嘛。 咪而事實上咧，即係我又覺得呢樣嘢你唔可以話佢一個人政變，因為其實之前咧，即係你見到黃光亞又好，上面啊，尤其係陳佐爾嗰啲啦，即係嗰啲咁嘅護法咧，係同佢開咗路嘅。已經講到明就係話啊，你唔係淨止港獨、自決嗰啲都係都係唔得嘅。 跟住佢舉咗好多 examples， 係 啦， 咁所以嗰個攞遮，嗰、那個又唔知後面又變成問號，嗰、那個陰陽怪氣嗰啲咁嘅講法㗎嘛，全部。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將呢樣嘢咧係定性為梁振英一個人嘅政變嘅話，嘅危險之處係在於咩咧？其實你係自己係心存僥倖，心存僥倖。其实讲真去到咁样呢，其实你系冇得只以一个善良嘅中央系帮你解围，冇可能，呢个太天真。我觉得你宁愿呢，你不如自己即系其实系跌埋心水战斗到底啦。 但你见到整体泛民都系咁样嘅，佢哋从来都系未諗过要正面 去 迎击北京㗎嘛。 系啦，喂 ,what if 习近平真系咁諗，咁你点呢？似乎佢哋好唔想咁样谂咯，好唔想面对咁嘅习近平。而问题就系话，而家习近平或者你成个黄光亚啦，系咪？佢系派胡因正俾你， 一啖砂糖， 系啦，佢系想即系搞呢个叫做系统战， 统战啦， 系嘛？即系叫做系讨好大多数嘅泛民，然之后咧就叫做系 marginalize 嘅所谓一小撮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，你拉到长毛。咪长毛而家变咗泛泛地民㗎啦嘛，已经系。咁所以。 唔系佢有几个考虑嘅。喺佢揀嗰个人选里面，除咗头先我讲个法律考虑，即系日后立法会嘅战略或者系即系数票数嘅考量之外呢，另外一样嘢就系呢，佢夹住㗎嘛。第一，你讲名正言顺讲港独唔得。自决都唔得。拉布激进唔得。喂，咁呢個就係全部係畫條線俾你嘅， 咪長毛嗰度 畫埋俾你啲選民睇，你投佢都冇用㗎，我會 DQ 佢。嗱，香港人好實際嘅，你當然有好多人反叛，包括我哋在內，屌你明話唔得我就明話選，但係呢有好多人就好實際咁諗，就係屌我選咗你都冇用啦，你都做唔到嘅咁樣。 咁不如慳返啦。 但長毛嗰度你仲要畫多條線，就係、是、挑戰人大嘅決定。你見佢個宣誓其實係講緊要求取消八三一啦嘛。 撕毀咗個八三一嘅影印本啊。 係嗰、那個當埋嗰本白皮書， 當咗個宣戰人。 不，同埋而家老共嘅部署呢，你再走多步去諗就係呢，佢等你香港人喺政治上呢係冇期望。 嗯。 因為我而家食滑你嘛，香港人。 嗯。 喂，你可以做咩？你革命就搞唔到咯。你一搞革命嘅时候，我即拉 佢就可以去哈佛读书啦， 就搞到萌芽状态。咁你点啊？咁啊，唯有屌都系谂下自己嘅未来前途算啦，谂下移民算啦，或者系不理世事啦。你真系当嗰度系 Manhattan 就算啦。我嚟呢度翻工嘅咋，大哥，即系转头我翻翻去我自己嘅州噶啦，大哥，即系隔篱嗰啲啫。我意思系咪啊？搵食就得噶啦，你当系喂，其实佢就想咁啫嘛。所以点解佢今次完全系唔让你唔就你班友政治平衡都废鬼事玩？咁嗱呢个我哋就要思考啦。你跟住你个未来个路系点走？嗱，第一，你如果你嗰、那个假说系成立嘅话 ，Anthony 个讲法就系、是、喂，其实冇分别噶，习近平，即系成个中共喺呢度个问题上边咧，大家都系统一战线嘅，好清楚嘅呢条界，佢一定咁画噶啦，系嘛？嗱，你一系中意玩就玩，你唔玩就算数。我亦都強硬對付你哋咁樣，你要咁諗。嗱，呢個第一個前設嚟嘅。第二個，佢一啖砂糖，一啖屎俾你。嗱，我都有少少著弱㗎，即係佢話攞翻回鄉卡啊嘛，大佬。 你有少著弱啊？屌！ 我有少少啊，雖然我冇乜必要翻去。 你想翻去做咩啊？ 你翻吸塵嘅啫喎，都係。 我起碼有咁嘅權利嘛。 洗頭啊， 係咪？但後屘我收到風啦，佢話你攞好攞啦，有人同我講啊。不过你唔好翻去，我真系谂咩意思啊，大哥？即系我翻去之后，喂，佢话你咩身份啊，大哥？

我为咗打个魔鬼，所以我捧起一个即系比魔鬼冇咁丑恶嘅人。对唔住，我都做唔出。即系你呢个系良心底线个问题。 唔系，所以我见到今日阿黄千锋， 如果你系咁策略嘅话，咁你就即係好適宜搞政治㗎喇。 係。所以我見到今日黃之鋒佢今日出咗 post， 就係話琴日即係如果你話之前搞清政嗰兩個嘢你唔出聲啊，咁你話唔關你事你好憎佢係咪，咁而家你話即係搞劉小麗你又唔出聲係咪，因為你又覺得佢慢讀係咪，咁而家搞到長毛啦同埋邊個啦，即係再唔出聲咁邊個幫你出聲呢咁樣。咁即係咁講啦，我覺得佢而家咁嘅語氣就其實等於就係話，都覺得佢哋自己人嚟嘅，清正係自己人嚟嘅，即係要攬嘅，係咪？即係大問題就係話，其實你對於泛民嚟講，或者主流泛民啦，民主黨係好多嗰啲所謂嘅叫做係裝腳地區裝腳，佢哋面對好多師奶，即係佢哋面對嗰啲壓力咧，即係嗰啲叫做係市民嘅壓力咧，嗰個覆蓋面係闊好多，所以如果你話，你喺落街面對市民嚟講咧，喂，民主黨佢可能面對啲市民唔比佢哋少嘅喎，其實係，即係佢哋知道個壓力係更加， 因為阿之鋒哥或者係即係重視嗰啲佢嘅市民，即係喺個 Facebook 入邊，佢哋只係重視 接觸面唔同， 係嘛？ 但你好似話阿歐軒咁樣樣，早兩日講，喂，佢自己區裏面都有壓力啊，都俾人屌啊，做咩撐佢啊？嚇！尤其 是你諗都諗到啦，其實個問題，不過我轉頭翻嚟先講啦，即係其實個問題嘅核心喺邊度咧？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 HKPeanut.com， 我係黃之鋒。